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哇，你家装修的家具和建材哪里买的？ 哦，我从朝阳盛通家居体验馆买的，那里不仅有定制家居、装饰材料、精美家具、家装设计，让您一站式购齐，价格还比市里便宜呢。 是吗？那我得去看看，地址在哪儿呢？ 原朝阳环岛东北侧，电话6137-0155。 盛通广场幸福家居，您的用心之选，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老公，现在装修水太深，价格贵，时间长，咋办呀？ 找本城装饰啊，主材由华奈整装清景打造，90平米6万块，35天完工，而且装修现场直播，咋样？定了吧！良乡苏庄桥北100米，2000平米大展厅，欢迎您！6936-6636。 959资讯快报。 11月19日，涿州市召开省重点项目省市县三级问题协调系统启动会，对河北省保定市的领导批示精神进行贯彻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王志前要求相关责任部门要明确任务分工，进一步确保信息上报和办理渠道的畅通，为加快项目建设创造有利条件。要以解决项目问题为目的，以服务项目建设为中心，切实为全市省重点项目建设夯实基础。要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督导落实机制，推动协调系统取得实效，共同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近日，涿州市高新区组织开展贯彻19大精神暨扶贫政策培训，深刻解读19大报告内容及精准扶贫政策等相关文件精神，并对散煤治理、两围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体农村社区干部要带动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把19大精神学到深处、用在实处，同时认真对照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梳理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以扎实有为的作风和砥砺奋进的状态，确保实现全年任务目标。近日，涿州市供销社、信访局、住房公积金联合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培训会，干部职工们聆听了市委党校教师对19大报告的解读，切实将党的19大精神入心入脑。通过学习，干部职工更深刻领会了19大报告的思想内容、精神内涵及重要意义，为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 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谢谢，我是黄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把中学时代的记忆拿出来好好晒一晒。这是李健的声音，这是李健还在水木年华时唱的一首歌《中学时代》。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创立了水木年华，这两个人创作出了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生有你》，在他乡脍炙人口的校园民谣。单飞之后的李健呢，也是凭借着王菲唱红的《传奇》，也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个春天。继续邝美云堆积情感。 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只因为你曾对我说爱我。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虽然相隔遥远两地之间，多少 想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邝美云。刚才这首歌是她早期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堆积情感》，由82年的港姐亚军到00年的珠宝店老板，由只有五毛钱的零用钱到身家5亿的传奇富婆，实在是一位传奇能干的女人。继续来怀念那些美好的校园民谣吧，听到这首老狼和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静静地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静静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这是金海心，那么骄傲，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了。小学的时候从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当中听到的，你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什么呢？李小璐扮演的小护士林小如遇到了任泉扮演的邵建波，想起来了吧？两个人在吵吵闹闹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结果后来半路杀出来一个院长的千金，这个林小璐的爱情和事业都遇到了强劲的对手，等等等等。闲着没事的时候，你可以重温一下啊，这部经典的电视剧。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天。只恨自己爱冒险，强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恋爱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只恨自己爱冒险，强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在明天。 刚才这首霸气的歌《大哥》，处处都透露着大哥的无奈、妥协，还有软弱的心。这首柯受良的《大哥》，应该是黑老大心目当中某一面的真实写照吧。继续听歌，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先别说，先别说离开我的理由，反正都就是相同的结果。没开口，泪先流，因为我学习着放手。偶尔抬头看天空，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当我心

情爱之狂，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 琼瑶迷，内地的朋友都熟悉的像情深深雨蒙蒙，又见一帘幽梦等等。早在1993年台湾就上映了一部琼瑶阿姨的作品，叫做梅花三弄，在台湾非常的火。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里面的主题歌，姜育恒演唱，歌曲和电视剧同名，也叫做梅花三弄。继续一首苦情歌吧，来自李杜，为爱犯了罪。我会想，为什么爱情会让每个人都流泪心碎呢？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吃人的东西，有的人说不心碎的还能算得上是爱情吗？见仁见智吧，看听完这首歌你能不能找到答案。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不沾白出也无所谓。轻轻香水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轰隆的惊呼可悲，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全都给谁，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爱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擦进我黑。 心失去被爱的滋味，不会怨恨的天，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间，解不了思念，换不掉未见，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李亚明是第一位在大陆举办演出的台湾歌手，从而揭开了港台歌手在大陆演唱会热潮的这样一个序幕。在当年，李亚明的这一次演出虽然是空前成功，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就以各种理由对他进行了制裁，其中就包括在一年之内禁止他的一切演出活动。尽管是这样，李亚明仍然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地走下去。那时候李亚明被人们认为是国语摇滚的希望。继续这首《放轻松》，就是来自他93年的同名专辑。 有时候日子让我很迷惑，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逃脱。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为什么天天这么难过，常常有些危险的念头，以为可以暂时解脱。有时候生存让我想喝酒，为什么总是反复漂流？生活是一把现实的锁，想找个借口，借口逃脱。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

分，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雨走环流，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人叹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雨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人叹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刚和你听到这首歌是台湾歌手林慧萍的《情难枕》。又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呢不是快歌，却很温暖，这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我很想送给你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一段很喜欢的台词，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死去活来的离别，却就是那种平淡不断触动着心灵。你的那个他也许不会给你买法餐游艇，但他会每天跑五条街给你买最爱吃的豆浆油条，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是黄欢，明天见。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里不开油条，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紧张的工作。